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杜廷松朝吴越看了一眼，沉默半晌，才道：“ 不用对比自己了，试题是我给吴越的。” 不是他呀，他平日里面是很不错的呀，真想不到是他。 不比横行霸道的古奇善，户部尚书之子杜廷松平日里名声不错，堂下考生听到杜廷松亲自承认，都有些难以置信。 你为何将试题给吴越？ 大人也知道，若是高中三甲，便能光宗耀祖，从此成为人上人。我素来与吴越交好，才会将试题告知他，却不想他会将试题传给他人。 一旁跪着的吴越听到杜廷松沉稳平淡的回答，头埋得更低，身子不自觉朝一旁挪去。任安乐看着堂下，再问：“ 你的试题从何而来？” 堂内顿时安静下来，这几乎是所有人都想知道的。若杜廷松也是从其他考生身上所得，这件案子才算得上是石破天惊。左相面沉如水，有一丝不寻常的紧绷，右相狐疑地朝左边看了一眼。杜廷松垂眼，缓缓答道：“ 任大人，试题是我从李大人处求来的。李大人乃我授业之师，我为会试苦恼，深夜入李府苦苦相求，老师不忍，才会将试题告知于我。” 哦，那李大人的请罪书中为何全然没有提到你，反而说他将试题给了吴越？ 老师知给我试题之事败露，才会写下请罪书自尽，原是想庇佑我。任大人，科举舞弊诸罪皆是由我而起，杜廷松愧对陛下，愧对恩师，愧对父母，愿以死谢罪。 堂下杜廷松承认所有罪状，左相轻吐一口浊气，僵硬的身体松懈下来。这个杜廷松还不算太蠢，也幸而杜家不止这么一个儿子，杜尚书知道如何取舍。大堂里外叹息声此起彼伏，案子审到现在结果已知，只是终究太过可惜，到此时也只能等着任安乐宣判。 杜廷松，你口口声声愧对皇恩，愧对恩师，愧对父母，那你的同袍和天下百姓呢？本官问你，若此事未被揭发，你高中三甲，那因你舞弊之故而落选的考生一生坎坷难平之时，他们向谁求公道？你心不正，人不直，又如何能为父母官，造福百姓？ 杜廷松一怔，面有愧色。未等他回答，任安乐已望向一旁的古奇善。 古奇善，你刚才诘问本官，说科举舞弊乃区区小错，本官如何能惩罚你这个侯府嫡子？ 任安乐起身望向大堂中戴罪的二人，目光灼灼。 科举乃大晋举贤选才之根本，科举乱，国本亦乱，你竟说这是区区小事，哼，简直荒谬之极。你当这朝堂是你忠义侯府的后花园不成？我大晋学子十年寒窗苦读，层层考试才得来会试的机会，你凭什么视若敝屣？本官告诉你，大晋科举是什么？ 任安乐的目光自堂上逡巡而过，从右相到大理寺众官，神情郑重异常。 20年前大晋立国，举国选才，右相未见虽是大儒，未安百姓之心，仍以30岁之龄参考，乃我大晋朝开国第一位状元。内阁大学士宋京兆历经3次会试，尝尽苦寒贫困，耗10年之功才高中三甲，其风骨得世人敬重。已故太子少傅宁楚瑜桃李满天下，为重招3年榜眼。若无科举制度选才纳粮，我大晋安能有数10年太平之事？古奇善，科举于大晋百姓而言重于天，你是侯府嫡子又如何？难道比天还重不成？你又怎知入考学子不是满腔抱负？他们或既怀天下， 或胸怀锦绣，你乱我大晋朝纲，遑论无罪。 古奇善被任安乐的气势震得跌倒在地，面色惨白。 即便是这朝上的大理寺众官，又有谁不是苦读数年才能官袍加身？若非感同身受，他们又何必为了一件案子的真相赌上前程，还考生一个公道？吴越，你于科举中舞弊，罪证确凿，本官与你和宋贤刘江同样的处罚。 谢大人开恩。 杜廷松，你泄露会考试题，扰乱科举，连累李崇恩自尽而亡，本官剥夺你秀才功名，判你秋后问斩。 杜廷松面色惭愧羞愤，伏地磕头。 大人，学生认罚。 古奇善，你虽止于科举中舞弊，非罪魁祸首，可你态度恶劣，咆哮公堂，藐视律法，本官判你受五十大板，剥夺秀才功名，罚银千两，相助贫寒考生。 古奇善面色清白，神情愤愤。此时堂下的考生情绪高涨，望向任安乐的眼中隐有激动。后堂内，韩烨不知何时已起身，他静静望着一帘之隔外昂然而立的碧绿身影，眼底的欣赏几乎要满溢而出。任安乐远超他所能想象的卓然芳华，世间任何一个女子恐怕都不能如她一般在这高堂之上刚强至此。温硕站在韩烨身后，震撼的神情一览无余。韩烨见审案已近尾声，转身离开，朝后门走去。 回去吧，回去后你亲自挑选一份贺礼送到任府。 是。 京师怕是要换新的大理寺卿了。 大堂内，任安乐抬手望向石阶之上的一众考生，声音朗朗，目有乾坤。 人生来地位是有不同，可一生际遇难料，又有谁能够知晓数十年后命途为何？你们是大晋未来国之栋梁，本官希望各位在会试中全力以赴，届时各位进士及第之日，任安乐必与诸位把酒言欢。退堂。 惊堂木重新拍下，任安乐走入后堂，石鼓敲响，如雷的掌声震天而起，经久不息。无论是石阶上端正站着的考生，还是府外翘首而望的百姓，都有一种从未感受过的酣畅淋漓。后堂过道上，左相面色难看之极，转身拂袖而去。右相听着外间的光景，暗暗颔首，抓着胡子摇头晃脑地走了。他可以肯定，经此一事，此次科举的进士恐怕对任安乐皆有报恩之心。果然真如他所说，即使是女子也未必不能在大晋朝堂上有一席之地。如今看来，恐怕还不只是一席之地这么简单。世子百姓，再加上任安乐今日在堂上所赞朝臣，无形中都成了任安乐的依仗和庇佑。又想头一次觉着，任安乐若是只做一个区区的东宫太子妃，还真是委屈了。是夜，任府书房，任安乐换了一身墨黑屈居长裙，滴着水的长发散落，眉眼微合，斜靠在榻上。苑琴拿着布巾小心地替他擦拭长发。苑书从外面走进，低声回禀。 小姐，刚才贡院内陈方试卷的书阁起火，一众考生的试卷全都烧了。 任安乐睁眼，神色清明。 知道了，苑琴。今日堂下所站考生，你可看清还有几人未到？ 除了温硕公子，便只有左相嫡子江浩未到。怕 是心虚了吧？李崇恩为官十几载，老练深沉，若不是当朝宰府权势滔天不能拒绝，他又怎会引祸上身，最后弄得自尽谢罪啊？只是没想到江鱼心思如此之狠，杜尚书为其马首是瞻十几年，最后还是被当成了弃子。 若非如此，他又怎会官拜宰相，位居万人之上呢？小姐，此事我们便如此作罢。 有嘉宁帝的圣宠在，而且毫无证据，此事沾不到他身上。苑琴啊，明日去风季做几套瞧起来体面一些的衣裳。你家小姐我啊，怕是要蒙圣眷召见了。 任安乐话音未落，长青低沉的声音已在书房外响起。 小姐，太子殿下送来了贺礼。 哦，什么礼物啊？还不快呈进来。 是。 任安乐一下子来了精神，睁大眼朝黑漆漆的回廊看去。数十位宫娥鱼贯而入，容颜艳丽，却都不及他们手中所捧的东西引人注目。一套套颜色绚丽的鎏金长裙被放在宫娥手中，华贵雍容，一看便知是进宫贡品。琉璃步摇，金钗银冠摆满庄盒，随着宫娥的慢走，隐有悦耳碰击之声响起。这些虽贵重，却远不到惊世骇俗的地步。三人愣成这样，只是因为太多了，足足小半个时辰，送入人府的礼物络绎不绝，竟没有停歇的意思。看着渐渐填满书房的礼物，瞧直了眼的院书回头对着同样怔住的任安乐竖起了大拇指。 不愧是太子殿下，果真大手笔。小姐，我去准备笔墨，这事儿咱得记下来，日后定可成为您漫漫成亲史上阶段性胜利的证明。 东宫后殿，正欲就寝的太子殿下听到内侍总管呈上来的消息，手边的青瓷枕一不留神就掉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 替姑把温硕那个混小子带进来，他都送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到人府去？ 殿下，小公子说不日便是会试重考，他今日感同身受，定当全力以赴，现在已搬进了西郊别庄，安心备考去了。还说 他还说什么了？ 还说您别舍不得这些娶媳妇的老本儿。人家用30000水师求娶，咱东宫也不能跌份儿啊。 内侍总管完全活现了温小公子临走时留下的话语腔调，然后默默地退了下去。 这个混小子，传话到别庄，让他好好会考，若是落举，就给姑滚着回来。 寒夜咬牙切齿的声音在寝殿内响了半宿，让整座东宫风声鹤唳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